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季度我们教会的主题，季主题叫什么？看看那个周报上就有“得时与否，专心传道”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什么？去传福音，对吧？去传扬福音，而且传的时候还要什么？专心致志的去传。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在为主默默地在传扬主的福音，那么传福音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言行啊，谨慎我们的言行啊，传福音的命令迫切，我们不可懈怠，传福音的使命光荣，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心竭力地去完成传福音的目的是明确的，所以我们不可掺杂自己的私欲在其中。传福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恩赐去传扬。传福音的终极目标就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来，干什么？聆听耶稣的训诲，得到主耶稣的光照，话语的光照，然后主耶稣给你重新得力的安慰。所以传福音一定要想到我们是这个使命是紧迫的，不可懈怠啊，不可懈怠。信了主以后不是光为了我自己，而是一定要享用主的号召去做。那么你说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谈何容易啊，是吧？那我们应当如何去传才能够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呢？啊，当我们把人带到主面前以后，我们当做些什么呢？我们才能够与主同行同工，得到主的喜悦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讲领人来见耶稣， Bring people to Jesus。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也要去抓紧时间告诉他们，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天家。主啊，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正在祝福我们，并且你还要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让圣灵充满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得到力量，得到光照，也祝福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我第一点，见到耶稣之后啊 ，After seeing Jesus，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哈，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是谁来着？一个叫什么？施洗的约翰，哈，还有一个西门彼得，还有彼得的兄弟是吧？安德烈，哈，这三个人呢？这个三个人呢？我们仔细想一想，他们都是见到耶稣以后啊，有了巨大的改变啊。首先，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是怎么改变的哈。约翰这个是在29-34节，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大家看一看，他看见了以后，他证明谁呀？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看见圣灵降在了耶稣的身上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证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见证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见证。谁敢说这是神的儿子？只有 他真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才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做这个见证，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是有史以来在全世界做了一个最伟大的见证，是带给人类历史希望，人类有了盼望，而且是普世欢腾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了人类的希望。所以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什么时候 发出来这个宣告，做出这个见证呢？是在他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啊。那么看见了圣灵降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发出来这个见证。我们想，约翰自己都没有想过，他给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见证，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震惊人类历史的见证，而且是什么？给人类带来希望，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水岭的见证，从旧约到耶稣，从耶稣到现在，一直到末后是新约。那么这整个的人类给我们一个盼望，历史上的耶稣给我们指向我们回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一个事实，而从旧约到耶稣之前，他是一个盼望的那个弥赛亚的耶稣。所以约翰给我们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大家想一想，也许有人会问，约翰真的不认识耶稣吗？大家想一想，约翰和耶稣是什么关系啊？他叫他表哥，对吧？他表兄弟啊。你说他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吗？我觉得不可能，对吧？而且他是亲属关系，而且两家住的也不远啊。约翰比耶稣大6个月，大半年。那么从肉身方面，也从外表方面，我想他们之间肯定很熟啊。他是他的表弟，耶稣是他的表弟啊。那约翰应该认识他，我想可能没准小的时候两个人一块玩耍呢啊。可是约翰在这里明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他的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他不认识他，他就是那位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对吧？他不认识他，就是人类的救赎主啊。他不是说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而是不认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啊。直到他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圣灵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约翰就被圣灵大大感动，便情不自禁地大声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人类的救赎主，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这是第一次的宣告，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加了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说，这位神的羔羊，他是来到世界上是干什么的？目的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看他，当他再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又一次大声宣告，他就直提的前半句，他看哪，神的羔羊，就没有再说后半句，对吧？为什么他没有说后半句啊？后半句是什么来着？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他第二次见到耶稣的时候，除了耶稣的本人以外，他似乎看不见别的了，只看见神的羔羊，没有看见别的，把他眼睛集中注意在盯在耶稣的身上，他看见耶稣超越看见他的工作。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他的工作，看见他的医治，看见他的大能，看见他给我的赐福呢，还是看见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本人呢？我们是因着他给我的好处来敬拜他呢，还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去敬拜呢？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我们是因为他的工作而赞美他呢，还是因为他值得我们赞美呢？ 说主啊，你给我福分太多了，所以我要赞美你，还是因为他本身就知道我们赞美来赞美他呢？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是爱他的本人呢，或者是爱他的工作呢？啊，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是爱他的本人超越他的工作，还是爱他的工作超越他的本人呢？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啊。我们因为主给我们的恩赐而感谢他呢，还是因着主的价值而赞美他呢？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因为主给我的恩赐而感谢他，还是因为主耶稣他本身的价值而赞美他呢？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我们献上惊叹的感谢，唯有宝座上的基督却是我们献上欢呼的赞美。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因为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深深的感谢他，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注视到他自己的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由衷的发出来感恩，来赞美他，来敬拜他。不然的话，如果他不给我恩典，我就赞美不出来了，对吧？哎，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给我们恩典，他给我们好处，我们应该感谢他吗？应该。但是当我们注视到耶稣的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由衷的感谢，原来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真神上帝，他值得我们的赞美。看哪，神的羔羊。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不得了了啊，让他两个门徒听见了，是吧？他两个门徒一听见以后，他就照着约翰的手指头往那一看，看哪，神的羔羊。他定睛一看，马上转脸就不认约翰了，就跟着什么跟耶稣了，是吧？这是情不自禁的。我不知道当时约翰心里怎么想，他说我说这句话以后怎么我俩门徒没了不知道他后悔不后悔哈。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这两个门徒就离开了他自己，跟从了耶稣。可见人当人真的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所带来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对吧？不但如此，安德烈就是其中一个，他跟耶稣啊，跟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就先去找自己的什么哥哥去了啊。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彼得看见耶稣以后，连名字都被耶稣给改了，对吧？耶稣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什么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那么彼得这个名字大家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他跟随耶稣啊，为主这是到处奔波，最后的话据说是为主道钉在十字架上而寻道啊。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彼得那个名字小，是吧？哎，提的也少，但是呢你要仔细读一安德烈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提到安德烈，他都是带领人去见耶稣。五饼二鱼还记得吧？那个小孩童谁领去的？安德烈啊，安德烈领去见耶稣的。彼得谁领去的啊？安德烈。后来以后呢还提到这个西里尼，有一些人啊，西里尼人也是安德烈领去见耶稣。似乎安德烈这个角色就是领人去见耶稣而已啊，那好像听起来没有说做出什么非凡的事情来，是吧？其实不然，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比领人去见耶稣更加伟大的。我再说一遍啊，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就是领人去见耶稣，领人归主啊。那么主耶稣亲自呼召安德烈干什么？献身于这项工作。 其实你想一想，耶稣来干什么的？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干什么的？人子来为要什么？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耶稣来就是来找人，找失丧的人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响应这个同样的有持久不变来响应主给我们的这种啊荣耀的呼召。我们即使像安德烈列一样平平淡淡啊，没有叱咤风云，但是呢，安德烈做的工作是最伟大的，告诉你啊，最伟大的，没有安德烈哪有彼得呀，是吧？哎，所以说看起来安德烈似乎不像保罗或者彼得那样啊，我们可以相提并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圣经也没告诉我们安德烈讲过什么道。可能他也没讲过什么道啊，那么但是他带彼得来见主，彼得讲过道吗？讲过，讲过很多道啊，哎，然后呢？但是如果不是安德烈领彼得来，彼得他能讲道吗？对吧？哎，所以说领人来见耶稣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当如何领人来见耶稣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如何领人见主？How to bring people to Jesus.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1-42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大家看哈，我们知道安德烈肯定是以后领很多人去见耶稣，圣经没写啊，但是他首先找谁啊？找自己的哥哥，找自己的亲戚啊，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也就是说，并且呢，他找了自己哥哥以后，成功的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了，对吧？很成功啊。然后安德烈找到基督以后，他立刻就想到了关心他人。你看哈，安德烈跟了耶稣，完了以后，他先去找自己哥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不是先找我自己的亲戚朋友哈？这是很重要的哈。也就是说，他这种经历，他重生得救以后啊，就是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也有这种经历，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可能有一种有生俱来的一种推动力一样，是吧？哎呀，我一定要把这个好东西分给我的亲朋好友，我父母啊，我的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对吧？哎，想到这个啊，这个要分给他们啊，领人归主，这也是一种推动力啊，尽量的把人带到主面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哎，看来看去好像自己的亲戚还没有别人好传，是吧？哎，传来传去以后就有点气馁了。这里强调了，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告诉我们干什么？我要主动去找。主动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也是主动的，对吧？他不是被动，他主动来找这个拯救失丧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是一个主动者，他主动的寻找，而我们也应该效法基督，对吧？要主动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是不是看到意识到在我们周围，你说我上哪找呢？失丧人家，如果你真是注意的话，你周围布满了失丧的人，对吧？哎，你去商场里面，你去什么地方，大部分好像你周围的人都是失丧的人。这些失丧的人可能就是我们拯救的对象，所以我们要时刻想到我们的责任是拯救寻找失丧的人，而且做一个主动者，不是被动让别人问我们。说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个事实的话，我们会感觉到世上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把拯救他们的救赎主介绍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而且是先给我们的家人要传。安德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啊，那么经文的语重深长地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哥哥啊，而不是其他人的哥哥。为什么他不说那个？为什么他强调这句话呢？大家想一想，因为自己的哥哥比别人的哥哥 容易是难啊，传起来肯定难啊。为什么他难呢？因为他知道我的底细，是吧？我在家里边表现如何，对吧？两个人的话都非常了解啊，他知道我的底细啊，所以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想到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给家里边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会有很多的理由跟你犟，对吧？或者说就是说，你看你的表现怎么样啊？你还让我信呢？但是有的人的话呢，信了主以后给家里打电话，哟，你这孩子怎么变了？这变了这么多呢？哈，你说我信耶稣了，这好见证，坏见证，好见证哈。我就听过咱们教会里面就有人说，哟，给家里打电话，哟，你原来脾气那么坏，怎么现在变这么好了？你说我信耶稣了，哎，他父母也真是信了就啊，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信耶稣啊，要改变啊，要改变啊。我们应该知道，作为基督徒的任务就是领人归主。但是做好这个工作需要我们有耐力努力，还有什么不怕吃苦，是吧？因为给自己家人传福音确实是不容易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能够想到给我们的挚爱至亲啊来带来祝福，我们要在所不惜啊，是吧？不惜。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带领他的亲友来归主，啊，得到主的救恩。如果不然的话，主要责备我们了。不但主责备我们，你的亲朋好友到时候的话，他都不原谅你，啊，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带我信主啊？你说你上天堂了，我在这受罪哈，啊，你就因为你是吧？所以我们要想到啊，要把这个福分，大好的福分分给他们。因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世界上没有比把自己得到这个宝贝送给别人更重要的啊！这是信徒最大的责任，我们要时时放在心上，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上啊！安德烈找到了彼得以后，他对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安德烈说完了，对彼得说完以后呢？可能彼得还是半信半疑，对吧？哎，那你，可是接下来安德烈所做的，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做的事情啊。你说怎么说？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啊！他马上就把他哥哥带到耶稣面前来了啊！耶稣看着他，彼得也看着耶稣，他俩人从来没见过面，不认识，对吧？但是呢，耶稣一看见彼得就把他的身世给说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当时圣经没说，他肯定吓一跳哈。然后的话，不但把他身世说出来了，也不认识人，不认识别人，就给他改了名了，对吧？说你不能叫这个名，你应该叫这个名。彼得说：“这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名，你给我改了是吧？”他没说，是吧？一见面，主就给他起了个名字，新的名字叫基法。可是如果当初安德烈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紧紧的就给他提一下耶稣，说这是弥赛亚。你试想，他的哥哥，那个彼得的脾气很大呀，是吧？哎，当时的话，那可能安德烈不知怎么想，算了吧，算了吧，我不要惹我哥哥了啊！我了解我哥哥，我平时表现也不太好，他能相信我吗？这是我们给亲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可能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可是安德烈没有这样做，他大胆用口述说，而且平时我想他肯定是言行一致啊，所以他的见证才有力量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我再说一遍，每一个人都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机不可失啊，免得神到时候审判我们，审问我们，那个机会你为什么没抓住呢？所以说我们没抓住什么机会，就随时随地的为主开口去做见证的同时，还要言行一致，对吧？还要言行一致。说当我们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准备好给他传福音，还要小心，因为见到亲朋好友啊，肯定是很多世俗的话就出来了，对吧？哎呀，这是那是，这是那是，让你的就是没有 啊，给他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我们要不住的心中默默的祷告，准备好，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怎么把这个话题转到耶稣的身上来。哎，你祷告肯定就灵，为什么呢？神听祷告，神尊重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来装备自己的同时，对吧？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见到亲人的时候呢，这三长两短，这个都这个家常这个什么都开始哈唠叨开了，你心中想了，我随时准备好把话题转到耶稣的身上，虽然把他惹恼了，我也不怕，是吧？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知道肯定神会帮助我们啊，神必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相信神的力量啊，要相信，要注意，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传讲正确的福音啊！我再说一遍啊，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传福音要传正确的福音啊！不要跟他说你信耶稣有福气，将来上天堂，地上孩子啊，这也有福，这你也财源不断，那这坑人，那就等于把他引到一个不对，你再把他纠正过来，你想想多难，对吧？要传福音，要传正确的福音，打好基础，把根基立在磐石上，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把别人引到耶稣面前来，这叫根基立在磐石上啊。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只有真正见到了耶稣自己，才会有彻底的改变。我再说一遍，人只有真正见到耶稣，你才能彻底的改变。正像约翰、安德烈和彼得一样，所以保罗他没见到耶稣之前，他为上帝大发热心呀！谁要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把他给逮了啊！你就我的神是唯一的神，你怎么说和耶稣就是神的啊？这侮辱我的神，他怎么说他都不行啊！所以他只有什么神的大光照着他，他才能够悔改，见到了耶稣啊！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不可知论者叫赫胥黎。这个不可知论者也是个辩论家，很有名啊。不可知论没有神，是吧？什么都没有。他住在一个村庄里边，这个村庄呢，一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什么，哎，收拾收拾干净以后就去整理整理，就都去礼拜堂去做礼拜去了，是吧？去敬拜神去了。他就不去啊，他硬心啊。但是他看见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呢，也往那走啊，非常爱主，非常的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你今天不上教堂行吗？啊，你要不去的话呢，我想听听你给我讲讲，到底这个耶稣他给你带来什么？你这么来信他啊？你讲讲你改变的故事，你讲讲耶稣是谁？”他说：“这个年轻人，我可不敢跟你说哈、啊，我说两句的话，我这个人呢，拙口笨舌哈。”我说两句就让你给驳倒了，你那个辩论家那还了得？这个赫胥这个黎啊，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啊，我肯定，他温柔说，肯定不跟你哈、啊、辩论，我就听你讲，是吧？哎，这个年轻人说那行，啊，我跟你讲吧。他就一五一十的把我信耶稣以后，他拙口笨舌嘛，他就简单的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是怎么改变的？后来我就认识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啊，然后的话呢，我这个信仰带来什么样的平安，所以我感觉到非常喜乐，所以我非常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他一边讲这个赫胥黎这个人呢，一边就痛苦流涕啊，啊，止不住的流泪。哎呀，他这个心中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这么平安。他最后说了句什么？他说，哎呀，但愿我能相信这个，我就全心全意来支持你。他说，哎，我一生当中没有这种感动过。说这个人活到70多岁就去世了啊，他是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的不可知论者啊。 他对圣经了如指掌，我就硬心不信啊。所以说他什么都知道，听着年轻人以后他心中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把别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带到主面前之前，我们自己要像这个弟兄一样，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不是说研究这个神到底他为什么这样，而是说信的是谁。好，我再说一遍哈，当我们说神哪、啊、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愿意更加认识你的时候，伏伏在地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一个诀窍啊，秘诀。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的。所以我们要传道，我们就要有装备，我们不需要高言大志好的口才，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信的是谁。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道要深刻的理解啊。可能有三条我们要有把握啊，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三条，要对我们这个道呢要认清道的本质啊，认清道的本身是什么，清楚道的见证，明白道的传讲，这三样哈。清楚道的本身，道的本身，道就是基督，对吧？传道就是传基督，就传耶稣啊。所以说道的终极指向主，道不是一套理论。传道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讲解这本圣经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这个地点啊，来传讲这本圣经。但是万宗都要归于，都要归一啊，都要归入耶稣基督啊。所有的啊，饮水思源，万流都要归宗，归到谁身上？归到耶稣身上。也就是说，有一个诀窍。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如果这个道里面没有把高举耶稣基督，把耶稣放在第二位，耶和华是第一位，耶稣呢不是神，那就变成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了哈、啊。所以说呢，耶稣他就是上帝，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同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就是他们的位格是一样的啊。上帝差派基督，基督差派谁啊？圣灵啊，没有反过来的，对吧？但是你说他是不一样的，不平等吗？不一，是一样的，是一位神。他在不同的给我们不同的功用，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我们才能够得救。上帝的主权高高在上，不可挑战啊，没有人可以挑战的啊，不然这个宇宙就乱了，对吧？哎，圣灵感动我们，洁净我们，催促我们，让我们去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他的作用是让我们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了语言文字不是道。我再说一遍哈，不管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啊、中文啊，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语言都不是道啊，它是文字。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这样说，就是语言文字是工具啊，这个工具的内容如果没有基督就是废物啊。就比如说咱去喝水，喝水的话你瓶子是空的，杯子是空的，你怎么喝它也不解渴，对吧？里边要装满了基督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用可以用许多语言，甚至可以说方言，但如果不讲耶稣的话，我们所讲的话就是明的锣响的拔一般了。 所以传道的人所传讲的话都是用来引导人，把人引到耶稣面前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道的本身，这第一点。第二点，要清楚道的什么见证。我们知道道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个见证是从哪来的？他是历史上的耶稣，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的年月日都是根据他来的，对吧？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历史上的耶稣，这实实在在存在的。如果离开了历史上的耶稣，我们就根本摸不着这个永生的道。我再说一遍，如果离开了历史上的耶稣，你永远找不到道啊！你最后呢，你就变成老子的道和道，就非常道，不知道啊，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有一样的血一样的肉的这种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信的耶稣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不是我们想象的精神导师，不是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生活过，他也喝水，他也渴，他也会哭，对吧？我们手可以摸，耳朵可以听，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这叫道成肉身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道的见证啊，道在肉身中显现，耶稣基督；道在文字中显现，就是我们的什么圣经啊，圣经。所以说，我们今天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认识耶稣。怎么来认识啊？啊，带到教会是算吗？是啊，但是呢，怎么来认识呢？要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这个人，啊，透过这个人，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与道同在，道就是神。传道就是对道的传讲的活动。有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把道讲出来，一个呢就是把道给传开去。把道讲出来，你得有内容啊。你怎么讲道啊？讲道你得有内容啊。这内容是什么啊？内容是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耶稣。我说讲道就是讲耶稣啊。把道传开去，方式方法就不少了，是吧？很多了。现在可以用啊，站在这儿讲，可以用文字写，可以用 internet 网络去传，对吧？哎，工具不一样啊，这个传开去啊。但是最重要还有一条，就是要有这个见证，就是身教啊。也就是说，身教是透过我们的美德来传扬这个道。我再说一遍，身教是通过我们的美德来传扬这个道啊。怎么传呢？就是说我们来见证这个道是生命之道，就把生命的道和我们的美德结合在一起来传扬，就必然啊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啊。把生命的道结合我们的美德传扬主的道，就能得胜。所以领人如何领人见主啊？啊，怎么来领人见主啊？啊，领人见主，我们首先呢起码要知道这三条哈，就是认清什么来着？道的本身，清楚什么来着？道的见证，明白道的传讲啊，怎么来传呢？啊，用语言来传，传讲的时候是传讲耶稣啊，这个传讲的这个方式方法不一样哈，所以掌握了这三点，我们再去传讲福音，才能打胜仗，因为主的道活在我们心中啊。刚才我们唱诗歌不是活？主活在我心中，是吧？主耶稣活在我们心。什么叫活在你心中啊？他是活的。我们种，我们这个春天也快到了，开始要种哈，又种花种菜。这个种子如果是死了的话，你再怎么浇水，它不是不发芽，对吧？活的，种下去，浇水，它就在底下扎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它是生命之道，这个生命的种子，所以你把这个生命传递出去，种在别人心中，一定会发芽，一定会开花结果，啊！所以弟兄姐妹，施洗约翰看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之后，他大声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见到了主之后，就被主的爱深深地吸引，把自己的哥哥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彼得见到主以后，主就给他立刻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带着主给他的新的名字，带着能力，带着力量去传播主的福音，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人，是否已经真的遇见了耶稣呢？如果我们真的遇见耶稣，我们一定会被主所改变，被主所摸着，带着主的能力去传讲这生命之道。我们将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认识这位救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但愿我们能够让神给我们力量感动，让我们更加认识他，亲近他，把人带到主面前来，更加努力的来传扬他的福音。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道，让我们在面前时时刻刻想到主啊，你曾经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你曾经给我们你的教导，让我们将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你也曾经应许我们，你必要快回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里。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永远活着的主，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我们相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愿你的道在我们心中能够扎根，能够有力量，有亮光，使我们能够为着你的道打了美好的胜仗。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也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家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但愿我们每一天在祷告中纪念，但愿我们每时每刻想到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来拯救他们的灵魂。求你祝福，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